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一个时辰后，待弟子原将心里的计划和盘托出，书房内一阵静谧。他盘腿坐在软榻的一边，杵着下巴捻着小瓷盏里的葡萄往嘴里扔，瞅着寒夜。 我这个计划怎么样？ 寒夜坐在他对面，两人之间隔了一张摆满吃食的小鸡。这时寒夜正垂眼替弟子原剥着葡萄上薄薄的皮，听见这话，手上动作没停，只是眼底多了一抹沉思。 紫原想以西云幻的身份出现在晚宴里引出墨天，只要墨天身陷危机，连烂琴就不得不为了北秦国君的安危调动将军府守卫，将军府出现混乱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若是如你所说，有西家和德王对皇室的制衡，墨天确实不会动西云幻，而如今连兰青对墨天至关重要，他也绝不能让知道连氏族人灭亡原因的西云幻出现在连兰青面前，让墨天自毁长城，拖住连兰青的手脚，这确实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连兰青虽绝顶聪明，但他有一个弱点，他是臣子，且对墨天忠心耿耿，在抓住大靖太子和保住墨天性命的选择题上，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你已经在北秦王面前露了面，让他知道西云幻是为连氏族人的死而来。 若不如此，他怎么会着急啊？ 你在北秦大军控制的军县城堂而皇之地惹了北秦王，还能在我面前悠哉悠哉地放狠话？紫渊，你是如何知道西云幻掺和到了十年前连家人惨死事件中去的？又是如何在不惊动西红的情况下，将西云幻从朗城引出来的？ 寒夜俯身，狭长的凤眼一勾，眼底露出一抹适时的疑惑。他把包好的葡萄递到弟子原的口边。 来，张嘴。在军县城里，你又是如何甩脱桑岩的追踪，寻到我这里来的？ 这张英俊又轮廓分明的脸离弟子原不到一尺，墨黑的眸子里带着星星点点的疑惑，薄唇适时的抿住，让他整个人看上去十分纯良，里带了三分魅惑，竟格外的好看。就如寒夜从来未见过巧笑倩兮小家碧玉的弟子原一样，弟子原也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温柔魅惑的寒夜。弟子原一时没反应过来，只就着面前骨节分明的手，嘴一张，低头把葡萄吃了进去，一个不小心，舌头轻轻地扫到了寒夜的指尖，寒夜一怔，半空中的手顿住，整个人保持着俯身的姿势完全僵硬，耳朵后一瞬间就燃起了一片火红，自作孽不可活，说的便是此时的寒夜。 西云幻知晓连氏族人的死，这件事我早些时间就知道了。这次西家北秦王室联姻的消息和你出潼关的事一起送到我这里，我觉得是个好机会，我让寒夜这个杀千刀的小白脸居然敢以男色魅惑我套我的话，真当我几十年刀口上舔血的日子白混了不成？ 弟子原全然忘了自己刚才差一点就把君家的存在卖给了寒夜，若是那位老祖宗帝君难知道帝君两家守了百年来的秘密是这么泄露了出去，恐怕得气得从九华山上蹦出来暴揍他一顿。这么一想，弟子原头一抬就准备怒斥寒夜的无耻做派，却撞上了一双深沉看不清情绪的眼睛。他不知怎么张牙舞爪恶狠狠的话突然就说不出口了。两人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的看了一会儿，弟子原终是气不过，嘴张了张，攒了一点底气，正准备开口，寒夜却不知道为什么笑了起来。他意犹未尽地摩挲了一下指尖，伸过手，把弟子原被风吹乱的发丝拢到耳朵后，在他额上点了点，对上弟子原怒气满意的眸子，笑道：“ 嗯，这确实是个好机会。得亏你早就查出了连家族人惨死的秘密，还扮成西云幻来制约墨天，要不然我这个大晋太子恐怕就要折损在君县城，落在连兰青手里回不去了。 韩烨这话说得温温柔柔的，又有诚意，最重要的是他皮相好，笑起来格外让人心软，又不忍苛责。 难怪那些京城贵女们看到韩烨就跟野狼觅食似的舍不得挪眼，还真是有原因的。哎，他这么被人觊觎着，一大把年纪了连个正妃都没有，倒是有些不容易。 弟子园心底用了一个阴暗又极不妥当的比喻，让自己舒畅了些。他冷心冷情了十几年，也不知怎的突然就想起韩烨还因为他做了这么一件老不容易又实诚的事儿，刚攒的一点底气顿时就破了。 你知道就好，我难得亲自救人，你不感恩也就罢了，还要赶我走，我这可是救命的恩情，你以后是要还的。再说谁家里没有点成家底的活计啊，咱们帝家也是老一代的世家了，有点手段办法有什么奇怪的，北秦和漠北纵使远了点，咱家也不至于查点隐秘似的能耐都没有。 韩烨笑着听他解释，没继续刚才的话题，也没再继续问下去。他在军县城曾领军三年，本就熟悉西北各城，施正言赴东迁边境前，又将施家在西北经营了几十年的暗探和地下势力尽数交付于他。可即便如此，他也从来不知道北秦王朝的这段秘辛，更不能在连兰青的劫杀下将计划布置得如此完美。 从北秦朝堂到漠北郡县城，子渊在短短半月内撒了一张弥天大网，几乎毫无疏漏，这远不是一个济南的世家能做到的。尽管早就知道帝家深不可测，但这样以一个皇朝之力都无法轻易做到的事，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父皇当年做下的决定，到底几乎摧毁了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又给韩家子孙留下了怎样的隐患？帝子元的能力，帝北城的深浅，帝家将来可以做到的，究竟能到哪一步？在历经了这场战争后，等着我和子元的，又会是什么结局？ 这一切几乎是韩烨身为大晋太子本能就出现在心底的想法。这一刻是套出弟子元的话，或是恳求他心软放下仇怨的最好机会。弟子元撇下青南城的十万大军，不去在意这千里相救是否还有回城，殚精竭虑地谋划一切，不惜将帝家底牌献于人前来保住韩烨性命。他的生死在弟子元心里或许远比他自己想象的要重，这真是最好的机会，发现敌人的弱点，一击即中。但韩烨偏过头，朝窗外看去。晨光熹微，西北冬日的天空澄澈透明，天地一线，仿佛斩破雾霾，驱走黑暗。他回过眼，弟子元正埋着头，伸着手在瓷盏里折腾找吃食。这一刻，他期待了十一年，却未曾想到会是在这北国边境生死不知的大战之中。韩烨突然就不想问了，如果弟子元背负着十年谋划和帝家仇怨也能为他做到这一步，他还有什么可问的呢？无论他们最后结局如何，无论弟子元将来如何抉择，弟子元对他韩烨，对他这个韩家的太子都已经仁至义尽，做到极致了。尽管弟子元从来没有说过，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做下这一切，可韩烨知道。他十一年的心心念念突然在这一日有了结果。 如此足矣。子元， 韩烨轻唤，只是两个字，却带了低沉的余韵。弟子元一怔，抬头朝他看来。韩烨对上他黑白分明的眸子，噙着笑意， 认真颔首。 是，你救了我的性命，我一定日日记着，不敢忘记。 他说着，从瓷盏里又挑了一颗饱满剔透的葡萄递到弟子园面前。弟子园眼一眯，一回生二回熟的张嘴吃了进去。 这模样倒真像个颐指气使的山大王，差点忘了，他本来就在安乐寨做了10年女土匪。 寒夜一时的好脾性只是把弟子园藏着的老底给勾了出来，他不再追问弟家暗棋，也让装了半天傻的弟子园松了口气。弟子园摸了摸下巴，朝寒夜挑眉， 放心，有我在定会让你保个完整样回潼关。桑岩是莫天的暗卫，不是秘密。你既然知道桑岩在军县城，想必带了应对之人来。 桑岩即将跨入宗师之旅，若不牵制住他，有再多计划也是白搭。院书和长青都不在身边，归西又守着潼关，如今身边暂无可调之人。若不是顾及着君家的隐秘，倒是可以让君书和如意来当一当桑岩。 我带了吉利来。 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